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58集，牵手三。沈庙见过的夜色大多都是明旗四四方方的宫墙之内的，有的时候是坐在偌大的坤宁宫中，想着后宫烦不胜烦的事儿，一坐就是一整夜；有的时候去御花园逛逛，看到的就是傅修仪和不同美人言笑晏晏。身为六宫之首，似乎他的夜色都是十年如一夜，孤独的，不自由的，冷清的，不被人注意的。他也曾后悔过，也曾羡慕过宫外无忧无虑的生活。谢景行说， 这里没人看到你认识你，想做什么就做吧。 沈庙看着对方英俊的眉眼，心中突然生出一些羡慕来。论起来，谢景行活到现在，既是临安侯府的小侯爷，也是大梁永乐帝的胞弟睿王。众人只看得到表面的风光，其实背负的东西定然不比沈庙少。然而他骨子里骄傲又嚣张的性子似乎从来没有变过，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无法更改他的强大，仿佛任由日月变迁，斗转星移，他都还是以一种不可撼动的姿态强悍地立在这里，叫人只敢仰视。沈庙羡慕内心强大的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谢景行强大，因为他偶尔想到婉瑜和傅明，想到前生种种，也会生出疲惫。谢景行的目光疏而锐利，捏住沈庙的下巴问道， 你怎么了？ 沈庙挣开他的手转头道，没什么。他不想被人察觉自己心底的情绪，转身急走两步，可男子的靴子他有些穿不惯，地上又因为结了冰而滑得很，差点就一头栽倒下去。幸亏谢景行抓住他的胳膊，蹙眉责备道， 小心点。 袖中的手却是顺势滑而往下，抓住了沈庙的手。谢景行的手修长冰凉，却是刚好将沈庙的手包在掌心。沈庙心中一动，下意识的就要挣开，却没想到谢景行的手抓得紧，他竟是一下没有挣脱开来。谢景行淡淡地说道， 我抓着你，免得你滑倒。 我会小心，不会滑倒。 那我怕我会滑倒，你牵着我。 他眉头都不皱一下的继续说道，大雪将整条街道都覆盖，仿佛街道都是银白色的，被灯笼映照的雨雪可爱。沈庙不时地抬起头看天，天很好，很宽敞，比四四方方带角的天空更好看。街道很安静，没有人会发现它。前生一些不被满足的愿望在此刻得到满足。被身边青年牵着的手，手心微微潮湿，而他却是渐渐地生出一些笑意来。夜色真好啊，沈庙觉得，他却没看到俊美青年眼中笑意一闪而过，却比烟花还要动人。城东的一间民宅中，此刻一间屋里正响起响亮的鼾声，满满一间屋里都是浓烈的酒味，熏得人刺鼻不已。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好几个酒坛子，床上的男人睡得正香。隔壁的屋中却有个八九岁的孩童躺在床上。这间屋子显然比旁边那间屋子狭窄多了。他躺了一会儿，却是坐起身来。似乎被隔壁的鼾声扰得睡不着，他站起身来，披着被褥走到了竹栅栏围着的小院中去。这孩子是去上茅房，上完茅房正要回屋，一瞥眼却见院子中站着两个人，惊得就要大喊出声， 却见对方个子高的那人手中一枚石枣朝他弹过来。顷刻间，那孩子便定在原地，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二人这才朝他走近。只见外头灯笼昏暗的灯火之下，那二人的面目逐渐看得清晰。一人个子娇小，穿着小厮才穿的衣服，可却还是能够瞧得出来是个女子，拢着一件宽大到近乎不合身的披风，脸上戴着一块面巾，除了眼睛以外，鼻子以下的部分却全都遮住了，却越发显得那双眼睛清澈无比，让人不禁想到，若是揭开面巾，也当是一位美人。至于这娇小身影旁边的那人，男童几乎要看呆了。这人个子极高，极挺拔，穿着一件紫色绣金云纹的锦绣长袍，这身衣袍有些宽大，腰带是玄色的，越发显得整个人衣袂飘飘，而他的容貌更是英俊美貌，一双桃花眼在夜色里看过来，只觉得仿佛冬日的雪也是层层春花绽开了。莫非是天上下来凡间的仙人？否则为何一举一动便优雅好看的让人移不开眼呢？贵气天成啊！那个子娇小些的白了紫袍男子一眼，随即轻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孩童觉得喉头一松，咳了两声，猛地又发现自己能说话了。那人说话的声音是个女子的声音，很是温和。孩童的心情渐渐不那么恐惧了，他紧张道， 我叫怀生。 怀生，你娘的名字是叫常在清吗？怀生一愣，随即眼圈就红了，他小心翼翼地看向女子，问道， 你认识我娘亲吗？你知道我娘亲在哪里吗？我很久没见到娘亲了，他们说娘亲不会回来了，有人将我们接到这里，说是可以见到娘亲，可是这里没有娘亲。 神庙心中叹了口气，这孩子和两年前的苏明朗差不多年纪，可那时候的苏明朗却是个天真的近乎有些白痴的糯米团子，这孩子却是可怜多了。常在清当初抛夫弃子，固然是因为自己的丈夫整日酗酒赌钱，日子无法再过下去，可他临走之前却没有想到自己年幼的儿子跟着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爹会如何艰辛呢？因此常在清不值得同情，也不值得被原谅，因为能这样狠心的母亲已经不配称得上是个母亲了。 别怕， 沈妙掏出帕子替着孩子擦了擦眼泪。怀生有些受宠若惊，这女子的眼睛生得很漂亮，想来容貌也不差，虽然穿着的是小厮的衣服，一双手却是白皙又嫩。怀生知道这种手和他们这些生满茧子做粗活的手不同，一看就是出自富贵人家。这女子想来也是很富贵的，而这样的贵人却为自己这样的贱民擦眼泪，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曾这么温柔地对待过她。怀生看得有些痴，一声轻咳响起，却是站在沈庙身边的紫袍男人出了声。他瞥了一眼怀生，冷冷道， 进去吧。 怀生被那一眼看得浑身冰凉，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极为美貌的男人什么也没做，就这么淡淡的一眼也会让人觉得可怕。他一个机灵回神，却见面前女子收回手帕，眸光颇为温柔。沈妙也不过是想到了自己的父明和婉瑜。父明和婉瑜有傅修仪那样的父亲，又何尝不是辛苦呢？而他虽然没有逃跑，却也无力挽回自己儿女的结局，比起常在清也好不到哪里去。 按捺下心中的复杂情绪，沈妙开口道：怀生，带我们见见你爹。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